妙法蓮花經卷第四妙法蓮花經五百弟子受記品第八以是富流羅微多羅尼子從佛文是智慧方便隨意說法又聞受諸大弟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復聞宿世因緣之事復聞諸佛有大自在神通之力得未曾有心靜踴躍即從坐起到於佛前頭面禮足卻住一面瞻仰尊顏目不暫捨而作是念世尊甚奇特所為稀有隨順世間若干種性以方便之見而為說法拔出眾生處處貪著我等於佛功德言不能宣為佛世尊能知我等心心本願以是佛告諸比丘汝等見是富流羅微多羅尼子否我常稱其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亦常叹其种种功德精勤护持助宣我法能于四众示教利起具足解释佛之正法而大饶益同凡行者自舍如来无能尽其言论之辩汝等勿为富流罗但能护持助宣我法亦于过去九十亿诸佛所护持助宣佛之正法于彼说法人中亦最第一又于诸佛所说空法明了通达得四无碍智常能审谛清净说法无有疑惑具足菩萨神通之力随其寿命常修梵行彼佛世人咸皆为之实是声闻而富流罗以施方便饶益无量百千众生又化无量阿僧祇人令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证佛土故常作佛事教化众生诸比丘富流罗亦于七佛说法人中而得第一今于我所说法人中亦为第一于言劫中当来诸佛说法人中亦复第一而皆护持助宣佛法亦于未来护持助宣无量无边诸佛之法教化饶益无量众生令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证佛土故常勤精进教化众生渐渐具足菩萨之道过无量阿僧祇劫当于此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号曰法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为一佛土七宝为地地平如掌无有山陵溪涧沟壑七宝台观充满其中诸天宫殿近处虚空人天交接两德相见无诸恶道亦无女人一切众生皆已化生无有淫欲得大神通身出光明飞行自在智念坚固精进智慧普皆金色三十以上而至庄严其国众生常以二食一者发起食二者禅悦食 有无量阿僧祇千万亿罗由他诸菩萨众得大神通，四无碍智，善能教化众生之类，其声闻众算数教计所不能知，皆得具足六通、三明及八解脱，其佛国土有如是等无量功德庄严成就，劫名宝名国名善正，其佛寿命无量阿僧祇劫，法住甚久，佛灭道后起七宝塔，遍满其国。以时世尊欲从宣此义，而说偈言：诸比丘谛听，佛子所行道，善学方便故，不可得思议。知众拗小法，而畏于大智。是故诸菩萨作声闻缘觉，以无数方便化诸众生类，自说是声闻，去佛道甚远，度脱无量众，皆悉得成就。虽小欲懈怠，渐当令作佛，内备菩萨行，外现是声闻。小欲厌生死，实自证佛土。是众有三毒，又现邪见相，我弟子如是方便度众生。若我具足说种种现化事，众生闻是者，心则怀疑惑。今此富流罗于释千亿佛，勤修所行道，宣护诸佛法，为求无上位，而于诸佛所现居弟子上，多闻有智慧，所说无所谓，能令众欢喜，未曾有疲倦，而以助佛事，以道大神通，具四无碍智，知诸根利顿，常说清净法，演唱如是义，教诸千亿众，令住大乘法，而至正佛土，未来亦供养无量无数佛，互助宣正法，亦至正佛土，常以诸方便说法无所谓，道不可计众，成就一切智，供养诸如来，护持法宝藏，其后得成佛，号名若法名，其国名善正，七宝所合成，劫名为宝名，菩萨众甚多，其数无量亿，皆度大神通，威德力具足，充满其国土，声闻亦无数，三明八解脱，得四无碍智，以是等为僧，其国诸众生淫欲皆已断，纯一变化生，具上庄严身，发起禅悦食，更无如食想，无有诸女人，亦无诸恶道，富流罗比丘功德悉成满，当得施净土，言圣众甚多，如是无量事，我今但略说。以时千二百阿罗汉心自在者，作是念：我等欢喜得未曾有，若世尊各见受记，如如大弟子者，不亦快苦？佛知此等心之所念，告摩诃迦摄：是千二百阿罗汉，我今当现前次第与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于此众中，我大弟子骄尘如比丘当供养六万二千亿佛，然后得成为佛，号曰普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五百阿罗汉 幽流频罗迦涉，伽耶迦涉，罗提迦涉，迦流陀儿，幽陀儿，阿耨流陀，离婆多，劫宾罗，薄拘罗，周陀，沙伽陀等，皆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尽同一号，名曰普明。以是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骄尘如比丘，当见无量佛，过阿僧祇劫，乃成等正觉，常放大光明，具足诸神通，明闻遍十方，一切之所敬，常说无上道，故号为普明。其国土清净，菩萨皆勇猛，咸声妙流国，游诸十方国，以无上供具奉献于诸佛，作是供养已，心怀大欢喜，虽如还本国，有如是神力，佛受六万劫，正法住倍寿，像法复倍事，法灭天人忧。其五百比丘次第当作佛，同号曰普明，转次而受记。我灭道之后，某甲当作佛，其所化世间，亦如我今日，国土之严正，及诸神通力，菩萨声闻众，正法及障法，寿命劫多少，皆如上所说，迦叶汝已知。五百自在者，如诸声闻众，亦当复如是，其不在此会，汝当为宣说。以是五百阿罗汉于佛前得受记已，欢喜踊跃，即从坐起，到于佛前头面礼足，悔过自责。世尊，我等常作是念，智慧已得究竟灭度，今乃知之如无智者，所以者何？我等应得如来智慧，而便自以小智为足。世尊，譬如有人自亲友家，醉酒而饿，是时亲友观事当行，以无价宝珠系其衣履，与之而去，其人罪恶都不觉之，喜以游行，到于他国，为衣食故，勤力求杀，甚大艰难。若少有所得，便以为足。于后亲友会遇见之，而作是言：撮哉丈夫，何为衣食乃至如是？我昔欲令汝得安乐，吾欲自赐于某年月日，以无价宝珠系汝衣履，今故现在而汝不知，勤苦忧劳以求自活，甚为痴也。汝今可以此宝贸易所需，常可如意，无所佛短。佛亦如是，为菩萨时教化我等，令发一切自心而沉废亡，不知不觉记得阿罗汉道，智慧灭道，知生艰难，得少为足，一切自愿犹在不失。今者世尊觉悟我等，作如是言：诸比丘，汝等所得非究竟灭，我久令汝等种佛善根，以方便故是涅盘相，而汝为唯实得灭道。世尊，我今乃知实是菩萨，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已是因缘，甚大欢喜，得未曾有。以是阿若娇尘如等，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我等闻无上，安忍受记声， 欢喜未曾有，礼无量之佛，今于世尊前自悔诸过咎，于无量佛宝得少涅盘分，如无知如人，便自以为足。譬如贫穷人往至亲友家，其家甚大富，具设诸傲善，以无价宝珠，系着内衣里，默语而舍去，时饿不觉之。是人既已起，又行伪他国，求衣食自制，滋生甚艰难，得少便为足，更不怨好者。不觉内衣里有无价宝珠，与珠之亲友，后见此贫人，苦切责之矣。是以所系珠，贫人见此珠，其心大欢喜，富有诸财物，五欲而自赐。我等亦如是，世尊于长夜常闻见教化，令众无上怨，我等无自顾，不觉亦不知，得少涅盘分，自足不求如。今佛觉悟我，言非实灭道，得佛无上位，以乃为真灭。我今从佛闻，受记庄严事，及转次受决，身心遍欢喜。